研究昨天，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上面，向我识破你的谎言。当我爱你在最强烈，刹那间，爱情不看也不再鲜艳。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，是对不起，我不提你的从前。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麻雀，绕一圈一圈，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我坐在屋顶上哽咽，失了春天，沉迷在风和夜之间，念着昨天。 是那样过，老房子软化。

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，迎来了多久才能换你的温柔，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，我不想想太多，当别人都想起你的时候，不过是分手，别夸张的寂寞，我不想想太多，等别人又传来的声歌， Anyone at all at all，没有错，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洒脱，会苦苦的转身，我掉头就走，没想过有些难过，我自己不说，你却被看到，整个人被泪水淹没。不想想太多，不过是分手，我不想想太多，当对的人又传来了声歌， Anyone at all at all，没有错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我市明确6点发力，打出整顿组合拳，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建设。一是加强4个意识专题教育，着力查找在政治理论学习，严格组织生活，党内谈话，考察考核，数责数联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列出清单，深入整改，接受监督。二是推动增比进位，市政一流，对进取位次和争取支持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推出先进典型，给予大力表彰。三是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，全面摸底排查政府部门服务事项，完善清单管理制度，形成较为完善的清单管理体系，并向镇区街道延伸拓展。四是开展营商环境集中整治行动，着力规范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，激活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和潜力。五是建立科学有效问责机制，围绕重点任务、难点问题，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明察暗访，发现一批，查实一批，问责一批。六是改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推行差异化考核，拉大不同档次间差距，更好发挥奖优策略，提高效能作用，促进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更好落实。市工商局紧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际，多措并举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努力为工商事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一是加强法治保障，细化落实普法工作责任，完善普法工作机制，健全普法工作网络，完善并落实基层法治工作联系点制度，把普法工作纳入依法行政考评内容。二是强化法治培训，组织机关干部培训班和全面

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恋人从来的每句誓言、不在暖词里全都实现。生命自由甜的美哟，遗忘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，让恋人最爱的每句誓言，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会舍得你，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，爱缺席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，

不知道广千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那些你曾经陪别人做过的事儿，你曾经陪别人做过什么事儿呢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相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那些你曾经陪别人做过的事儿，你曾经陪别人做过什么事儿呢？ 走着人着醒着想着，看爱情悄悄进来，冷的暖的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成河，曲折的心情有人懂，怎么能不感动，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该做梦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险恶多难得，不是越不是那人才听懂心里的歌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，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